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电影方面的话题。二月份的时候呢，几部优秀的国产电影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那进入三月之后，传统意义上的进口大片又是来势汹汹，接连上映。这其中就包括了漫威出品的超级英雄片黑豹，吴彦祖参与演出的古墓丽影，特效大片《环太平洋2》，以及奥斯卡获奖影片《水形物语》等等。那这些进口大片各有什么看点？创作过程中又有哪些幕后故事值得跟您分享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我们先来说说已经上映了一阵子的《黑豹》，这部由漫威公司出品的全新的超级英雄电影，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收获了全球超过10亿美元的票房，而且被国外的不少影评人评价为是漫威最佳作品。其实黑豹这个人物早在1966年就出现了，当时马丁·路德·金的黑人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黑豹成为了美国漫画史上第一个在主流刊物上出现的非讽刺类的黑人英雄角色。黑豹的初次登场是在漫画《神奇四侠》的第52期上，这个人物各方面的设定都堪称完美，第一次出场就成功挑战了著名的神奇四侠。漫画中的黑豹是非洲国家瓦坎达历任国王的称号，现任的黑豹名字叫特查拉。这个国家的国王代代相传着黑豹这个头衔，并且呢，通过服用一块新型的草药，让自己的速度、力量、耐力和感知力大大增强。瓦坎达这个国家很厉害，它拥有一种别人没有的资源，是一种特殊的金属震金。大家熟悉的美国队长的盾牌，哎，就是用震金这种金属做的。这种金属那就厉害了，它十分坚硬，因为它的分子结构非常特殊，分子是相对静止的，这使它几乎不传导热量和动能，而这个特殊呢，可以让它吸收热量、能量和动能。拥有这种特殊金属也让黑豹家族的财产惊人，是著名的漫威富人钢铁侠的5倍还多。而黑豹的衣服、鞋子、飞镖和爪子也都是用这种超级贵金属做成的。漫画里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富强，少年时代的特查拉王子就前往英国留学，并且是以相当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在父亲去世之后，特查拉就接任了黑豹的称号，成为了瓦坎达的国王。而在影片中，黑豹面临着自己的表弟对王位的挑战，更面临着对未来治国理念的一种抉择，是隐藏自己的实力，还是把自己国家的高科技分享给整个世界呢？在影片的最后，他也给出了答案。之后呢，黑豹也是加入了著名的复仇者联盟，在今年即将上映的复仇者联盟3中，黑豹就将和钢铁侠、美国队长等人一起去对抗新的反派大 boss。 作为漫威第一部由黑人超级英雄担当主角的影片，片中的大部分角色也都是由黑人演员来担任，无论是情节、场景、服装还是音乐部分，都带着浓浓的非洲风情。这种明显的种族特色和地域特点，也让这部影片不再是一部普通的超级英雄电影，而是直接上升到了文化和政治的高度。在影片票房大卖之后，《滚石》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提到黑豹革新了当今的黑人文化。 在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凭借这么大的投资，在依靠着超级英雄风靡全球的势头，黑豹已经冲破了以往的黑人电影所能辐射到的范围，他的影响力扩展到了全世界。这也是这部电影在北美市场如此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在缺少了相关文化背景的中国，黑豹的吸引力就显得没有那么强烈了。不少观众吐槽这部影片的剧情比较老套幼稚，花了太多篇幅讲述王位之争，感觉有点像狮子王。还有人说，对于影片中的反派男二号来说，整个故事又成了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不过片中的场景、特效和音乐还是得到了不少好评。据说在今年的奥斯卡晚宴上，著名导演诺兰已经放言，黑豹应该能入围明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咱们先不说诺兰的这个预测准不准啊，不过看美国人对这部影片的狂热程度，他入围明年的奥斯卡没准还真有可能。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黑豹，那这个时段呢，要跟大家聊一聊著名的漫威公司，还有很多影迷常常提到的漫威宇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漫威漫画公司是美国与 DC 漫画公司齐名的一家漫画巨头，它创建于1939年，公司在电影连环画周刊的创刊号上创造出了世界上的第一位变种人超级英雄纳摩。2009年底，漫威公司被华特迪士尼公司以42.4亿美元收购，成为了迪士尼的子公司。如今他的旗下拥有的超级英雄，要完整说一遍可能比报菜名还要难。光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蜘蛛侠、金刚狼、美国队长、钢铁侠、雷神托尔、绿巨人、惊奇队长、死侍、蚁人、奇异博士、刀锋战士以及黑豹等等。而这些超级英雄还喜欢排列组合组团出现，比如复仇者联盟、 X 战警、神奇四侠、银河护卫队等等，都是漫威旗下知名的超级英雄团队。在漫威的漫画当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同系列的人物互相串门，比如说蜘蛛侠跑去和绿巨人战斗，金刚狼和美国队长一起搭救了年幼的黑寡妇。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各自有不同的漫画，但只要属于同一公司，就都是一个宇宙里的人物。所谓的宇宙 Universe 一般就是同一个公司的角色在漫画中所生活的庞大复杂的世界，这些人物之间互相有所关联，并且可以发生互动。那漫威的主世界就是漫威宇宙了。而超人、蝙蝠侠、神奇女侠这些大家也非常熟悉的超级英雄，就是属于另一家公司 DC 漫画的旗下，是属于 DC 宇宙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蝙蝠侠大战超人，却不可能看到蝙蝠侠大战蜘蛛侠，这就是跨宇宙了。那说到漫威公司，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名字，就是斯坦李。其实漫威公司的创立者是一位出版商，名字叫马丁·古德曼，但这位斯坦李却是所有漫威影迷和漫画影迷心中的漫威之父，灵魂人物没有之一。斯坦李原名斯坦利·莱伯，他16岁的时候加入了漫威，不过那个时候还不叫漫威，叫时代漫画公司。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斯坦李说，我的笔名其实是随便瞎起的，因为我不想把我的真名跟那些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傻漫画扯上关系，我要把它留给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一个凝缩我全部人生经历的小说。没想到他一辈子也没有写出那所谓的真正的作品，但斯坦李这个笔名作为一个漫画家 却是全世界都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作为编辑和主要作者，斯坦李创造了 80% 的漫威知名角色，大部分的超级英雄故事都是靠他一个人来编写创作的。这样繁重的工作量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据说有时候甚至连他自己都不记得自己写过的人物。为了方便记忆，他在为笔下人物取名的时候故意把姓和名都选取相同的首字母，比如蜘蛛侠、彼得·帕克都是 P 打头，绿巨人布鲁斯·班纳都是 B 打头。在风格方面，斯坦李将肥皂剧、幽默元素、道德困局和政治元素揉进了漫画作品当中，以实现他所追求的现实感。他笔下的超级英雄也像普通人一样，有着坏脾气、虚荣心，也有抑郁和贪婪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发生争吵，他们的身体也并不是铁打的，偶尔也会染上一场小疾。据说在所有的超级英雄里，蜘蛛侠是斯坦李最钟爱的角色。相比于那些来自外太空的超级物种，蜘蛛侠其实只是个普通人，是个不幸被蜘蛛咬了一口，身体产生基因变异的中学生。他在获得超能力的同时，每天还要面对学业、生活、女朋友、家庭、人际关系等等问题，讲述着一个有关成长的故事。有着常人烦恼的超级英雄们深深地吸引着年轻一代，很快就风靡美国乃至是全世界。今年斯坦李已经96岁高龄了，他是一位十足的老顽童，会在电视上担任解说员，给电子游戏当配音演员，而他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客串出演自己电影里的路人甲、路人乙。在近年来上映的漫威影片中，大家几乎可以在每一部影片中都找到他的身影，不过他通常都是饰演园丁啊、巴士司机啊之类的只有几秒钟镜头的小角色。虽然角色小，他还挺在乎自己的演出。据说有一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抱怨蜘蛛侠的导演把他可以露脸的近镜头都剪掉了，只剩下一个让人看不清面目的远镜头。而在这一次的黑豹中，斯坦李也继续客串出演，这次的镜头我跟大家保证绝对能看清他的正脸，您可以注意留意一下，找找这位老顽童的身影。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三月份在国内上映的几部进口大片。刚才说的是黑豹和漫威公司的超级英雄影片。那前几天，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水形物语》也在国内上映。关于这部电影的导演吉尔莫·德托罗，还有影片的基本故事，之前啊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今天就不再赘述了。那大家都知道，《水形物语》这部影片的男主角是一位长得像蜥蜴又像人鱼的水陆两栖人。我有个朋友就问我，这个角色是不是用电脑动画做出来的呢？今天我跟您说一下，其实真不是。他除了后期特效加工的部分之外，还是由真人来扮演的。这个时候，咱们就来聊聊这位人鱼的扮演者，他被称作怪物专业户，道格·琼斯。道格·琼斯1960年出生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他大学学的是无线电通讯，不过还同时辅修了戏剧专业。在学校的时候，他学习了哑剧表演，并且进入了一个剧团。道格·琼斯身高1米92，体重63公斤，可以说是又高又瘦，骨骼清奇。多数时候他的表演都隐藏在各种假肢或者厚重的化妆之下，其中有一些角色仅仅可以露出他那双大的惊人的眼睛，就比如《水形物语》中的两栖人。之前他出演过《地狱男爵》中的鱼人，《潘神的迷宫》中半人半羊的法翁，《赤小孩》的灰色骷髅，《星际迷航》中的外星人指挥官等等，也是导演吉尔摩·德托罗的御用怪兽扮演者。《水形物语》中的两栖人是道格·琼斯第六次在陀螺导演的电影中扮演怪兽，他每天要耗费2个小时为这个角色化妆， 这其实还不算很长，因为在地狱男爵中的某些场景需要化妆7个小时。扮演这个两栖怪兽所要穿的服装非常紧身，需要3个人的帮助才能把它穿上。每天的拍摄都是一场对忍耐力的考验，没法上厕所，也不能随便做动作，因为如果在服装上搞上一个小洞，也会毁掉这套服装。对于演员来说，把大量时间花在化妆上其实是非常有压力的一件事。不过道格·琼斯却很自豪地能数小时坐在、站在、甚至蹲在化妆椅上。他说，我不会被逼疯的，我在现实生活中是个懒人，所以如果你让我坐着什么也不干，那好极了。而被问到自己出演了那么多怪兽，有没有哪个怪兽是你最怕的，他的答案非常令人惊讶。道格·琼斯说，他的怪兽就是他自己。他说，我直到40多岁才完全接受自己这样又高又瘦的形象，小时候我常常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于是我自己也发展出了一种幽默感，作为一种防御机制。而如今这位怪兽专业户终于成为了电影的主角，他所主演的作品也受到了奥斯卡奖项的肯定。随着这一切而来的是新的自信。道格·琼斯说，在我40多岁的时候，我可以去相信自己的内心，不用再总是去取悦身边的每个人，这真的很不错。这里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聊的是3月份的进口影片，还剩下一些时间，简单的跟大家聊两部作品，一个是刚刚上映的古墓丽影缘起之战，一个是3月23号上映的环太平洋雷霆再起。说到古墓丽影的话，游戏迷们应该很熟悉，它最早是一部动作类的电脑游戏。2001年这个游戏被改编成了电影，由安吉丽娜·朱莉主演，也成为了动作电影类的一部经典。这次的新片《古墓丽影缘起之战》改编自《古墓丽影》游戏的第9部，讲述了年轻果敢的劳拉·克劳夫是如何成长为一位众所周知的女英雄的故事。导演表示，这是一个关于劳拉起源故事的独立电影，不需要玩过《古墓丽影》系列游戏的观众也能享受这部影片。作为《古墓丽影》这个经典游戏系列的2个电影版，女主角艾丽西卡·维坎德长相秀气，身材瘦削，在选角的阶段就受到了不少质疑。毕竟比起上一版电影中安吉丽娜·朱莉的形象，她绝对是一个清秀版的劳拉了。据说这位女主角在小时候父母不允许她玩《古墓丽影》的游戏，不过她还是偷偷地玩了这个系列游戏，并且成为了游戏的粉丝。为了演好劳拉，她也在拍摄前接受了高强度的体能训练，顺利完成了片中包括激流勇进、飞越飞机残骸等多处高难度的动作戏，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最后要介绍的是《环太平洋雷霆再起》这部新片。《环太平洋》电影的第一部，很巧，是由《水形物语》的导演吉尔莫·德托罗执导，2013年上映，超豪华的电影制作在当时获得了高票房和高口碑。之后不少影迷就一直期待着这部影片的续集能够尽快出现，几年来也是经历了一些曲折，终于要在今年3月上映了。大家可能还记得《环太平洋》第一部讲的是世界各国团结起来，由人类驾驶机甲去对抗海底出现的外星怪兽的故事，这第二部里讲的就是机甲的二代驾驶员们的故事。随着科技的进步，机甲更新换代，拥有了更先进的功能和更强劲的战斗力，但是外星怪兽也发生了进化，变得更加庞大而且智慧。